欢迎嚟到我他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今次我哋讲嘅题目咧系呢个 equipment， 当然唔系指你刀刀剑剑啦，我哋打机嘅时候用嘅装备，各种各样嘅装备。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首先最重要嘅当然系我哋嘅手掣啦。我唔知道大家心目中最理想嘅手掣系乜嘢，好多人答我系 Xbox 嘅手掣嚟嘅。 系啦， 虽然我都觉得 Xbox 嘅手掣几好揸，但系唔系我心目中嘅 number one。 但系重点就系价钱平， 平啊！咁呢个都系嘅， 支援有线操控 啊，而且因为佢系蓝牙手掣啊，佢系支援好多唔同嘅嘢，特别系 Windows 啦，当然。 嗱，好简单，我部LG Ali 买个 Xbox 嘅手掣，一插落去搞掂，我用电线，我用佢唔使蓝牙，直接插直接系用有线连嘅，当有线手掣用，攞嚟手感又好，而且佢手掣 OK 耐用嘅，即系唔会话出现好似Sony PS5 个手掣咁样揿咗两揿个 L 仔 R 仔同佢弯身咗啲戆鸠嘢。 咁因为佢个 L R 系自适应机板咧，本身系比较复杂工艺。我唔系话佢靓唔靓，成复杂就代表住容错率低。 要啊， 即系嗱，我个人咧，我个人嘅手掣 number one 到而家为止依然系啊，系 N24，我真系好中意嗰个手掣，那个三叉戟。 我同意嘅，那个手掣系左手玩都得嘅，即系左右都 OK 嘅。 我回忆翻啦，我虽然我哋唔系好多后生听众，佢个掣咧睇样系好易认噶，你当系 Xbox 手掣中间多咗一条。而嗰一条本身系类比杆嚟嘅，因为嗰个年代咧手掣啊系在用紧十字掣嘅，呢个老任嘅专利啦，佢话十字连杆，即系其他厂系要避开呢个专利嘅，譬如呢个 PlayStation 啊上面嗰四粒嘢系分开噶嘛，咁可以避开个专利。 而当年而思格咧有一个圆形盘啊嘛， 佢有一个盘咁样啦，但系盘咧最大问题就系好容易揿错， 系啦， 即系虽然咧就据传，即系啲人咁讲啦吓，系容易错掣啲嘅。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呢，其实最容易错掣反而是四粒分开的 PlayStation。我不肯定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些什么做些什么补偿性的东西。总之我个人是错，尤其是街霸那些错波错星那些最容易错是那根 PS2 那个。其他都难。我在 NS 好像没有打过格斗 game， 所以我不肯定，但是那个类比杆是不好错掣的，我印象中是。你见大乱斗都唔系嗰啲传统嘅格斗 game 嘅错制法嚟噶嘛？大部分啦，最少，即系我最中意系佢一嚟就系佢第一个人体工学嘅手掣，即系其他咧喺你喺乜嗰个年代啊？之前系超人年代又好，你实枪嘅掣其实喺当年已经算系好渣噶啦。你谂下红白机嗰狗四方形嚟噶，系非常之难渣噶。 但系当然我而家一样咁渣啫。 但系打得耐会攰啦，始终。但是嗰阵时系一真系一对比啊，即系历代都系啊，都系好渣嘅老任嘅。但系去到 N24 系一下一句啲逆袭嘅，咁而且仲系当年好先进嘅，当年啊系讲紧好先进嘅类比杆。而佢个类比杆又让我而家我觉得系算系优点，可能有啲人觉得系缺点啦。佢个类比杆咧冇嗰嚿橡胶喺上面，即系如果你仲有嘅话，你攞翻你个 PS2 嘅手掣攞出嚟咧，唔黐捻到你抽筋，嗰嚿上面嗰嚿橡胶啊！要摸就是上面一炸油，然后线捻到扑街，你想控制固定在某个位置都做不到。要摸就是黐立立，即是有些不知乜嘢塑化剂身份的礼嘅嘢，顺便一提摸耐记得洗手呢类咁嘅胶，就是佢入面会黐立立释放嗰啲塑化剂出嚟，嗰炸嘢咧食得攞会短嚼嚼嘅，即系佢为咗令佢软啲、软熟啲，同埋摩擦力增加。咁 N24 嘅方案咧，就系佢系一个同心圆突出嚟嘅同心圆，咁既唔会太滑手，亦都唔会线啊个性，都唔会有橡胶嘅种种问题。咁但系 PS 就为咗更加好嘅手感同控制啦，就用咗呢个方案。咁个缺点就系用耐咗就真系好油啊，老老实实，即系无论系你手上嘅油黐咗上去，又或者系上面嗰啲塑化剂嗰啲油黏油质嚟嗰啲。然后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有三种不同的揸法，对应不同的玩法。最少用的就是右手揸中间，左手揸左边。那个因为是讲十字杆加类比杆，就几乎是这个枪 game 或者是揸飞机那些，就是第一身试过看飞机那种。那种因为用那嚿嚟模拟你拉杆啊嗰类嘢，仲有枪 game 啦，就系因为你揸住右手，净系右手揸住只中间嗰部分，无视左右嗰两边，你净系用个 set 掣去做基板，即系发射掣啊，然后用个类比杆去无论系做移动又好，做咩都好，而呢嚿嘢日后其实系俾 V 嗰嚿鸡髀承继咗嘅， 但是从此之后就冇啦，因为脑任嘅手掣几乎同人体工学系专员嘅 N 64系仅此唯一一代，就算系去到后面 GameCube 咧，都冇咁顺手啊。虽然已经好过 V 好捻多啦吓，即系呢个说讲输熟啊。咁啊，另一个调翻转就系、是、当年要搏电脑的时候咧，我选择嘅反而系 PlayStation， 就嗰个饼头，因为香港有个独特于世界嘅发明，系真系第一个香港发明先噶。但系佢因为申请唔起专利，所以结果全世界抄佢。嗰、那个就系一个三角形，我谂大家一定见过啊。三角形一嚿，其中两边可以插各插一个PS 嘅手掣，剩翻条边就系条线连落电脑度，变成你系可以用电脑上边用 PS 嘅手掣。当初打格斗 game 嘅时候咧，我哋系用佢嘅，所以我系非常肯定打格斗 game 嘅时候嗰、那个会比较顺。我真系唔知道我习惯咗啊，定系乜嘢，因为佢系好难用 PS 个手掣好唔舒服噶，揸得。佢虽然好似有人睇我，但其实唔舒服噶。佢系揸得唔舒服，揸耐咗咧，你只无名指嗰个位，睇你点样揸啦。你只手指有啲位咧，系会揞住，揞到一块嘅，即系凹咗入去啊，好唔舒服噶。但系好挫咯，冇办法。即系咁，当然而家喺手掣上面各种革新咧，老任其实从来冇停过啊。包括当年用 NDS 嘅触控，包括 V。包括你而家 Speed 咁样，虽然 Speed 嗰个拍嗰下巨头多个真正嘅创新啦，但系佢好分离式啦，主要系从 虽然结果 Speed 个手掣再去最后都已经唔分离噶啦，纯粹插咗， 最紧要容易啊， 插咗佢跟住用铺手掣，因为个手掣嘅坏嘅程度都唔想再讲啦。 睇你打咩 game 啦， 唔系佢先嗰个冬菇只嘅先天问题嚟嘅，会漂移问题，呢个属于佢先天问题，就冇得讲嘅。 系咪先天问题咧？可以吐槽两句嘅，其实老任系知道呢个问题嘅。但系佢唔想因为咁而提高成本，佢嗰嚿嘢本身系好捻平嘅，佢唔想硬件上面提高成本，宁愿佢容易坏。之前系出过几单集体诉讼噶啦，咁佢而家新版本嘅制都系好啊，有改善咗少少嘅，应该就系因为佢之前个方案系有呢个问题嘅，喺高强度长时间使用之下系会出问题嘅。咁本来有个贵啲嘅解决方案啦，但佢唔选择，咁最后就俾人集体起诉之后先死死地改翻。如果你有印象，你早期嘅 Switch 个手掣咧，系容易漂移过而家啲啲嘅，虽然而家都会漂移，但系相对嚟讲会好啲咯。 我觉得系依个冇话噶，依个先系纯粹啲历史问题。咁佢而家等到下个代主机先搞啦，依个历史问题就。 结果被人笑鸠嗰嚿消耗品咯， 咁巧， 因为以前嘅老任啲嘢好捻硬净噶嘛， 系或者系嗱，一地老任啲嘢会咁容易坏，因为 我咁唔止。 Sony PS 5手就系消耗品，大家唔会觉得意外。屌 Sony 嚟噶嘛， 你唔烧佢都好嗰下先唔锯。 屌 Sony 话啲人话啊嘛，啲通常一大减价，呢啲风就大减价嗰啲咧，买你几个 Sony 手就系，买你几个 PS 5手就系，因为咧好快玩烂噶啦。有时如果你玩啲 game 嚟话，你玩啲 game 手就操控得劲啊 ，FIFA 嗰啲乜嘢。三次佢玩啦，个手掣有几期啊？如果手掣玩得，如果个手掣成大半年都冇玩，即系一年都唔卖嘅话，你系冇玩机噶。 你讲呢样，我反而比较谂起嘅就系呢个 NDS 嘅荧幕贴系消耗品嚟， 就正常啦。 虽然呢个好正常，呢、這个就好正常啦。因为当年我打嘅系乜嘢咧？呢、這个 Lucky Star， 如果你玩过，你就知道你系非常快速地喺上边系咁画。另一只咩啊？超疾度，哇！跳下色真系系个荧幕系每个月都要换嘅嗰张贴系。如果唔系，系讲紧唔系话有啲咩完美爱好者啊，系花捻到就睇唔到下边啲嘢，蒙咗白色一片嘅变咗，好恐怖啊！呢个咁啊，但系当然要讲翻手掣嘅话，其实最优秀或者系最印象深刻嘅一定系 V。 哦，杀人武器嗰件， 而家依然记得佢由裤袋揿个 remote 出嚟嗰下，成部机影都冇嘅，就系得嗰嚿嘢嘅咋。跟住就一段片，一段宣传片，佢点样剁菜啊，打乒乓球啊，我唔记得嗰啲详细系点啦。总之就系示范嗰嚿 remote 可以点样变成一嚿体感模拟器，用几咁低能嘅技术， 好老任风格。 诶，嗰阵时仲要笑鸠隔篱 Sony 喺 VMO 出现咗之后，佢将佢放咗雪柜六年嘅陆续感应攞翻出嚟，人有我有，跟住就喺度话：诶，我哋六年前已经搞噶啦，咁你放咗喺雪柜放咗六年，系搞乜鸠咧？由 PS 去到 PS2 年代，去到 PS3 年代，你之后雪柜就攞出嚟，你个陆续感应就系因为你冇谂到点样用咯，发明咗个技术啦，你冇咁样用，而老任魔嘅技术甚至不如你陆续噶，个感应又好，走位又好啦，咩都好啦，系不如佢嘅，系嗰个红外线，就算你放点样放都好啦，系非常易走位啊，当年啊，而且仲要系多一条嘢喺部电视上边噶嘛，都好啦，但大家就打好开心啊，你 PS3 嘅嗰个陆续感应到底有几多人用过？即系咁啊， 手掣啦吓，咁样作为一个我哋打机友嘅最亲密嘅伴侣啦。咁但系 Inkman 就真系唔止手掣啦，咁啊，跟住如果你系 PC 派嘅话咧，就系 keyboard mouse 咯 ，keyboard 同 mouse 咯。我好记得噶，当年我喺大学年代咧，系练咗用呢个方向键或者任何四件位嗰啲啊，即系可以系数字键，可以系ASWT， 系冇错，我系望落个 keyboard 度望望紧系边四粒字，即系总之用嗰四粒掣去打格斗 game， 系戳到八字女啊， 系啊， 八字女啊。所以我知道八字女已经唔系格斗 game 入面最难嘅嘢啦，但系你试下用 keyboard 打八字女出嚟，你冇练过真系打唔出嘅。如果系手掣嘅话咧，都还好少少。手掣嘅话咧，你慢慢错，因为其实八字女咧个判断系好长，因为佢知道佢自己指令复杂啊，佢允许你好长。我印象中我最慢可以错到两秒啊，八字女。 唔系真系难嘅，苏联佬嘅旋风达。 因为要向上啊嘛， 因为其实最点鸠你就系咩？所有嘅出招表都系一个圆圈、 啊， 其实只不过系上下，即系右对右面啦，右下左上嘅咋，你唔使再转翻个右噶，就、啊、好多人就咩？转翻个右，跟住出唔到啦，就濑咗嘢啦。 主要系问题系，因为佢包括咗中间嗰个跳跃。九人街霸仲尤其是系咁啊，你要有啲动作去令到 cancel 咗或者系掩盖咗上跳嘅动作。如果唔系，你往往会变成系跳完之后落地先出嘅。你喺格斗 game 入边用段精计嘅时间，你就输紧晒啦吓！你无啦啦起跳，人哋唔升救你。 唔系点样 cap 开出，所以叫做现实操作，即系、就是 啊、 有啲招数真系好捻难错咧。尤其是所以好，即系啱就系 嗰啲系失败的。 旋风达我到而家错唔到，但系因为嗱，想要改手掣咧。因为你用 keyboard 去出八字女啦，咁咧就出现咗一叫 hitbox 呢样嘢。我最初唔知咩叫 hitbox， 原来就系简个人将传统嘅一支棍变成四个键，方便啲用惯 keyboard 打格斗 game 嘅人嚟去玩嘅，都唔平嘅 hitbox 而家都颇贵啊，即系。但系对于我用棍，即系用棍棍嚟打出招人嚟讲，我就真系冇办法用上下手即系四个键去出招咯。即系唔好叫用四个键去出啦，系出波出声啊，我出一定出唔到。 啊，即系呢样嘢咧，就其实啊，你讲 hitbox 咧，就其实当年最早我系喺红白机任天堂入边已经见过噶啦，佢系替换式噶，换咗个十字掣，上边换成一个上边有粒东固定喺度。呢种长杆啦，一个缩细版嘅街机手掣，非常之难用，因为嗰个 size 你既唔可以好似街机咁兜底，然后朗周波咁朗，我谂大家应该见过噶啦、一般人系上面揸住好似棍波咁揸噶嘛，但系打街机打得耐嗰啲人系朗周波咁朗啦。如果你睇唔明嘅，我都帮你唔到啦。但系唔好用嘅嗰啲但系而家现代嘅就梗系另一回事啦。当年都有好多嘅，而家、keyboard 咧，睇好似新聞好似提過，我唔記得邊度好似有提過，不過呢度就唔大嘅講啦。keyboard 咧喺打機上面咧最大唔同，除咗四大鍵咧係可以換成其他顯眼啲，有好多所謂嘅電競 keyboard 啦，個四粒掣咧係唔同色嘅，即係令到你喺用餘光揦揦眼就可以令隻手可以歸位歸翻到去，因為理論上啊 keyboard 上面有個兩粒嘢啊嘛，你盲打嗰時候用嗰個嚟定位啊嘛，呢、這個速度咧一定唔夠你直接。移翻嗰个位嘅，因为正常嚟讲咧，如果你用嗰个位嘅话咧，你手臂的归位嘅动作就系首先喺keyboard 上面扫翻嗰两粒定位的，然后再移过去。但如果我可以用余光一望到就直接移过去嘅话，你会翻哎咁多电竞上嘅世界有部分啦。咁呢啲就可能系生死问题嚟噶啦嘛，甚至系嗰四粒嘢，因为材质唔一样，你摸起嚟都唔一样嘅。咁你就唔需要再慢慢，你就算係盲摸都好啦，你都已經係好容易去掌握角色嘅位。尤其是我呢啲咧，我係單手打 keyboard 嘅，因為你一手要控 mouse， 大家都其實打機的時候都係咁樣做噶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隻手要喐嚟喐去嘅，個質感有唔同嗰啲嘢啦。呢啲扣除呢啲小巧思之外咧，電競 keyboard 同一般 keyboard 最大嘅唔同就係佢同鍵。同时可以按嘅键数系唔一样嘅。一般 keyboard 最 cheap 嘅 keyboard 咧，系两个键同时揿咧就 jam 咗起嚟噶啦。当年我啲 cheap 鸠薄薄 keyboard， 我其实好记得噶。当年 Tiny 个电脑入边送嗰个 keyboard 咧，系两个键就黐住噶啦，好卵 cheap 嘅。咁后屘就有啲改进，开始有改进就系、改个电脑啊，令到佢可以两个键一齐揿咧，都可以感应到嗰两个键揿落去，而唔会互相干扰。因为一般嚟讲咧，打字嘅话系逐粒字打噶嘛，我唔系只一字咁一支 keyboard 啦。就算你系两只手一齐打，理论上每粒键都系逐个嚟噶嘛。一日但有时唔小心呢只手未放，例如只手揿咗落去， 喺咁嘅状况之下，同一时间可以揿两个键就已经足够噶啦。但系电竞嘅话就唔一样咯，你有机会咧同时揿住两只掣，即系可能系你向左上行，咁你咪揿住咗左键同上键咯。嘅情况之下，你又要同一时间揿功能键咯。咁嘅情况下咧，系电竞 keyboard 系需要允许你同时揿好多个键都唔会 jam 嘅，即系一般我见最少都要八个键噶啦。即系虽然我唔知道有咩人会同时揿八个掣啦，咁多啦，可能系四个掣同四个掣，然后 jam 咗键啦。即系呢个系你个样，反而大家好认讲嘅 RGB 啊嗰啲咧，花哨嘢嚟嘅。我唔讲呢啲花哨嘢，啲电子花车嘅嘢，基本上系阻碍你夜晚瞓觉嘅啫。我系好捻憎呢啲嘢，尤其是而家我系我瞓觉嗰阵时系直望住部电脑嘅。我是好严重地受佢哋光污染嘅，我唔紧要啦，即系喺 keyboard 上边，喺打机相关最主要系咁啦。我记得当初点解会提到啲 jam 键啊？小朋友一齐打交，因为佢最高允许四个人用一个 keyboard 去打，四个人打一定 jam 到黐筋。咁啊，当然啦，我亦都冇见过人为咗打小朋友一齐打交而去买个电竞 keyboard 嘅。当年都系咁样有得有黐紧嘅， 系啦，依抢抢集又 啊 ，keyboard 相关咧，其实就比较少，仲有一个有线无线个反应时间， 系咪机械啊？系咪机械 keyboard 咁样啫嘛？ 机械 keyboard 反而咧系唔系机械 keyboard 系唔太影响你游戏性能嘅，反而系如果都系 keyboard 嘅情况之下就会有分别啦。而家又新出咗一种，我唔记得叫咩族啦，好咩短族啊，我唔记得叫乜嘢啦。总之个键程系非常之短嘅，就系讲紧你揿掣嘅速度会快咗。因为键程短啊嘛，你又揿弹翻起，再揿翻落去，这个时间咪可以短咗咯，系计到短到咁嘅地步。虽然我有少少啊，理论上系会有影响嘅，但系实际上有几大分别啦。因为我用嘅系茶族，即系最捻普通嗰种，所以我唔知道到底有真系几大分别。首先我打起嚟茶族已经好足够噶啦，你真系要非常快速连打嘅情况之下，可能先会影响到你。这个就真系我理论上我系知道，但系我冇实际试过。即系唔计你喺 keyboard 铺冇人嗰嚿笃两嘢嗰啲啦，所以我答你唔到。咁啊 ，keyboard 之后嘅当然系 mouse 啦 ，mouse 咧喺打机上面咧就影响大好多啦，即系五花八门好多。 尤其是咧用 FPS 打 FPS 啊咁样咧，用 mouse 进好乸多噶，屌你閪！ 啊， 你用手指打 FPS 同 mouse 打 FPS 咧，系两个次元嚟嘅。 主要是速度的不同，因为如果你是用手掣打的话，你另转身180度，尤其是另转背这个动作，你只能由这个冬菇头那边去转，而它的速度是固定的，即是你 set 成点都好都是固定的，而你没办法很精准地控制它。但是 mouse 的话是一拉就是了，是一个动作和一连串动作的差距是撑天共地的。那么电竞 mouse 和一般 mouse 有什么分别？解释到一般来讲，一般人用的 mouse 解释度是400、200、百几，是很小的。当然你可以在电脑里面较大的所谓灵敏度，即是简单讲就是你移动相同的距离，你物理上你手的移动的距离和荧幕移动的距离的差距，如果你解释度越高的话，它就会越大的。等于你荧幕你的解释度越高，你 cap 图 cap 出来的张就越大，类似的东西，那你移下去。一般来讲呢，就是普通 mouse 就固定的，就算其他揀都好定死了一个数。而电竞 mouse 是可以随住你不同需要快速地切换。即譬如我现在用的这只是 G502、Logitech， 虽然后面没有了，以前是有 MX 字头和这个 G 字头两个系列的。MX 字头是文书 mouse，G 字头是 game 鼠。我是拿 gaming mouse 去做文书工作的。这个就我自己的问题了。它是可以快速地切换，甚至用我 program， 自己事前 programming， 令到它有不同的解释度，变成就是我瞄准的时候它的 DPI 会低。咁令到我可以瞄得精准啲，因为 DPI 低等于佢移动嘅速度慢咗，移动速度慢咗咁我可以做得更加精准咯。虽然高手系讲紧，我就系用好卵高嘅 DPI， 但系都瞄得准。咁呢啲人哋嘅技术问题，我冇呢啲嘢。 咁成日讲嘅嘢啦。 咁我啲屎皮咧就要移得快嗰阵，一个快切键去快速咁切换，可以咁啊。电竞 mouse 差距喺度，同埋就系 hotkey。我而家呢支502，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键， 使咗咁多啊！ 哦，我嫌唔够添。正常打机咧，咁就有各种嘅嘢，因为你可能系发速系饮水啊，你切换武器啊，之如此类好多动作都可以喺呢度造成，变成你只手唔使喺个 keyboard 上面走嚟走去。即系我呢头揿完 F 12，跟住我要揿 Control A， 譬如啦吓， 咁我入手咪要移动大半个 keyboard， 我先可以揿到咯。 嗯、 但系如果我将 F 十二设定咗去某个 hotkey 度，我只要直接就揿落去，咁我移动距离大概系五毫米啦。因为 嗱，唔好意思啊，我其实我而家用紧罗技，即系最顶级嗰只 mouse 啦。 Master 都七个 key， 都七个 key，Master 三咧都七个 key 嘅、嗯。因为有时咧，佢本身有侧边个滚轮咧。你攞嚟执图啊、剪片咧，系哇，嗰、那个轮只方面的就好紧要啊！即系你捞片咧，你啲片转诶转嚟转去咧，诶侧边个轮转扫嘅话咧，系好过用系快过用手拉好捻多倍，即系真系完全稳用嘅。 系啊，即系一样，其实系一样嘅，不过就系你剪片其实系好相似嘅。即系当然我其实我做嘅都系揾资料啦。即系你打开个 Firefox， 你就会黐紧嘅，因为入边有3000几个分页。即系我点样可以快速喺唔同分页之间切换，喺分唔同视窗之间切换？因为我搵资料，我做嘅主要系搵资料咯。即系咁，你打机都系一样情况嘅。你即系你有个快键咧，因为你 mouse 就喺嗰、个快键就喺你只食指隔篱。咁嘅情况，你揿落系快好难多，而且将部分系keyboard 做嘅嘢分咗俾 mouse 做，你移动嘅距离少咗好难多。做嘢系快好多嘅，其实 系啊， 即系我之前翻公司嗰阵时都要带住自己嘅 mouse， 就系因为咁样。啊，大佬，你公司嗰个 Magic Mouse 系好玩，但系唔够 key， 对我嚟讲唔够分身机系一个死症嚟啊！我做嘢慢咗好捻多，即系你啱啱我个 lock 啊，我可以攞嚟lock 前网页后网页。如果系电竞打嗰阵时，譬如 FPS 嗰阵时啊。你可以攞嚟切换你嘅快捷键行，亦都可以攞嚟选择唔同嘅武器啊嗰类嘢，甚至可以用嚟做巨集啦部分咁嘅 mouse， 但系巨集其实我觉得某程度算外挂嚟嘅，不过算咗物理嘅外挂，冇人管到你嘅，即系呢类型咁嘅嘢咯。其实所以 mouse 系非常非常影响你的。如果你系预算非常非常非常之有限，你抌两三百，三百咯，我觉得三百零系比较合理嘅价钱。G502 如果系旧款嘅话咧，你特价嗰阵300蚊应该买得到噶啦。去抌一个，你系真系谂乜两个世界，完全两个世界嚟啊！我先唔讲佢压得舒适啊嗰类嘢啦，你同嗰啲秒街10蚊兜有乜嘢？10蚊系真系10蚊兜啊！你可以喺新高登嗰度见到有啲切鸡 mouse， 可能仲系唔知边度走咗嚟嘅10蚊只，同嗰啲嘢咧系撑天共地嘅。反而 keyboard 咧，你机唔机械键盘嗰啲嘢咧，我用咗咁多年嘅心得就系、是，其实唔系差好远，系有影响，但系相差比较细，主要系打爽嘅。 对我嚟讲，就纯粹就咩咧，手感好， 爽咯，咪爽咯， 打字手感好，做嘢咯，系咯， 系啊，主要系爽啊嘛。但系 mouse 系工作效率嘅问题，两种系差好远，即系游戏都系一样情况啦，游戏效率嘅问题差好捻远嘅，即系所以你如果你钱唔多，优先嘅就系 mouse。其次唔系 keyboard， 系儿童耳机。 啊，咁呢样嘢就唔知喎，因为我明嘅，即系我对我嚟讲呢样嘢就系唔关我打机事，但系我明白点解打机系需要好耳机，因为听声 吓、 你要凭声去判断敌人嘅位置，尤其是 FPS 啊，尤其是现代嘅游戏咧，通常系真真正正可以通过两边，唔系唔知两边啦吓，两边声道声线嘅唔同，去令到你好似。在那个位置出现是这个声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如果静音的时候呢，是你的打击的表现直接是打折扣的会。所以如果你是 mouse 之外还有少少钱的话呢，不用多300蚊左右已经够了，因为高阶耳机可以听那些很漂亮的声音，那类东西不是你打击需要，我们打击需要的是清晰地分辨某些声音。这样东西呢大概300蚊左右已经可以去到门槛了。即再高咧，就只系好声嘅啫。你听你即系咁，我呢只系阿杰德嘅范畴嚟嘅，就唔系我哋打机嘅范畴。 我对我嚟讲，对我嚟讲，我因为我自通唔可以打机嘅，所以我依个情况，我应该应该咁讲就系、是，我唔打依需要用耳筒玩 game 嘅。 啊，即系咁另一种需要同耳筒去打会打影响你电竞嘅游戏表现咧，系音 game 非常大问题。第一系如果你系街机打音 game 嘅话，你周围嘈捻到拆天。你个耳机冇花咁上下隔音啦功能嘅话咧，你听声听得好弱嘅，唔系听唔到，你教够大声都得嘅，但系你会听漏咗啲嘢嘅。因为我第一次开始用耳机去打音 game 嘅时候咧，发现真系撑天共地，因为一啲以前我听唔到鼓声啊，嗰啲 beat 声啊，系戴咗耳机之后先听到嘅。而好多音 game 嘅所谓节拍唔一定系随主旋律嘅， 有时是后陪后面那些乐器声的。如果你听不清楚那些乐器声呢，咁你打落去嘅表现系差好远噶，当然你可以背谱咁啊，另一计啦，背谱无敌。 不过我所知道就系、是、通常咧就咩，一定有线，因为无线嘅话有延迟。依、啊、个系我方面有个玩音 game 发烧友就成日话就系、是、佢一定用有线制，无线有延迟，就算佢话所谓低延迟都会有延迟，即使好系好少好少就会出事噶啦。 应该咁样讲啦，当年嘅蓝牙耳机或者无线耳机一样意思啦嘅延迟系明显到你会。打失嘅，而家系越来越低，低到其实你可以通过呢个教个声个 delay 啊，教你打嗰时个 delay 可以做到接近冇影响，但系趋向无限都系唔够无限咁好嘅。你咁样理解啦，有线永远系好过无线嘅，只系差几远嘅啫。如果你去到嗰啲低延迟蓝牙咧，系可以做到好接近有线嘅前提之下，都仲可以无线。是可以咁样做嘅，但係都系输俾无线，都系输嘅。咁点解啲嘢会用呢，就系、是、你唔一定有得线嘅。如果你用手机打音 game， 你就知道，我哋就知道我明我啱乜嘢啦。 就咯，而家手机边有，而家手机边有仲有插头啫。 咪系咯，即系虽然系冇错，理论上你可以喺个 lightning 头上面驳翻个有线嘅，但系嗰嚿嘢其实都有 delay 嘅。即系我睇一睇各位啊，尤其是而家连 iPad 都冇咗个 3.5 寸咯，咁你攞嚟打机的话。咁你唯一办法就係低延迟嘅耳机㗎啦，冇㗎啦，冇办法㗎啦。即係而且就的确而家嘅低延迟嘅已经好过当年好多㗎啦，係唔太影响你 的。可用嘅。 可用堪用。 堪用囉，即係你如果有时你真係太讲究嘅话，但係如果唔係太讲究嘅话其实堪用嘅。因为你有时始终你要插条尾嘅话係唔方便嘅。因为而家基本上就咩 ,USB 插头插条尾成日咁充电点呢、 啊、而且仲有一样嘢就係音 game 有两种，有两个派，唔系派别啦，系有因为光谱嚟。又唔同又唔同，有啲人系用声音去拍嘅，有部分咧就系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啦，系木压型嚟嘅，佢系靠视力嘅。视力嘅话咧，你 delay 系真系 delay 咗嘅，冇一嚿嘅。而听声型嘅话咧，你可以靠根据教个 key 本身嘅 delay 啊，就翻你个耳机嘅 delay 啊，咁嘅影响就会好细。但如果你木压型嘅话，冇死症嚟， 冇计啦呢啲。 呢啲，所以呢个最传统嘅一个 PC 或者系游戏嘅 environment 啦，四大件啦，就系呢啲啦。咁啊，跟住 啲唔传统嘅，即系枪嗰啲又，因为枪 game 其实几尴尬嘅。你买支枪来，实际上你玩个 game 好少好少，结果就咩？买啲买嗰啲红外线手枪，摆只变咗咩？再嚟放。 即系啦，枪呢样嘢咧，就经历咗一个好巨大嘅进化，即系我话直情断口式嘅。当年嘅枪咧，其实佢系一个接收器嚟嘅，个原理好微妙啊！佢系靠荧幕，佢系靠你开枪嗰一瞬间改变荧幕个画面，然后根据睇你影，佢个枪个取景口啊，睇到荧幕嘅边一忽，去确定到底你系指紧向边嘅，即系呢个系当年红白机年代，应该系直到 PlayStation 年代都系咁样嘅。咁啊，现代咧，如果仲有枪 jam 周嘅周边都好啦。佢用嘅已经系陀螺仪嘅定位，类似陆轴定位咁嘅功能噶啦。而且因为现代嘅手掣全部都有陀螺仪，其实佢可以直接用个嘢去代替个手枪，所以而家你系好少再见枪型嘅周边噶，就系因为根本唔需要，你手掣本身已经可以做到啦，只系撑在话好唔好揸，同埋呢个投唔投入啦。即系当年 V 啊，系有只嘢系一个手枪型嘅胶壳， 有我都有啊。 然后拍旧 emo 落去， 我当年可以玩 bio， 咪、就用支枪咯。 系啊，即系虽然后面我最后发现都系一手揸住个遥控喺另一手实揸鸡髀系舒服好多。 同样， 最后都系发现系冇错，嗰个系投入好多嘅，因为佢真系成嚿枪咁样啊嘛。 但事实上，我都系用分开揸，系轻好多嘅。 奇摩子嘅问题。好啦，咁你讲专用嘅咧，就应该另一个大啊。 多咯，专用嘅古灵精怪多咯。 另一个专用控制器就系太盘。 好撚咗地方， 哇！呢样嘢就真系撑天共地，由最 cheap 嘅 V 嗰个太盘，我好似冇买到啊。最后我见过人用啫，即系我好似都揸过几手嘅，但系咁多啦，因为真系太蠢了。我打横揸住嚿嘢转唔好咩？点解我系要买个圆形嘅太盘？系冇任何用途噶，嗰嚿嘢只系放你个 remote 上边，然后俾有少少揸车嘅感觉，仲要系细路仔揸车嗰种咧，因为嗰个嘢唔固定噶嘛。冇任何手感可言嗰个嘢，即系由呢个最 cheap 嘅。 去到最贵就是我去年 TGS， 咁你 TGS 有啲周边厂商嘅，咁我就好似应该好似系华石啊 ，LG 啊，咁啊试佢啲睇门，做到做咩？完全睇紧反应，即系架车扭弯啊嗰嘢，佢睇车胎真系会有，真系会有即时感应到嘅，你系同个车胎斗力嘅。车同嗰个系盘斗力嘅 力回归系统， 系啦，回归系统。 我正想讲就系，其实我屋企系有一 set 嘅，我一 set 嘢，我13000蚊，净系嗰一 set 嘢， 黐 捻，13000支 Logitech 二针胎盘，吓好捻贵啊！嗰嚿嘢，即系诶，嗰个仲未有最贵，理论上你仲有业务级嘅，咁家用级嗰个应该系最顶噶啦。我印象中已经系 黐捻咁贵， 系啊，好捻贵。当然唔系我买噶啦，掉下成个别烂喺度咁嘅钱啦， 系唔重点系有钱你都会买嘢啊嘛，屌你！最紧就系、你除非真系 中意打车咯，中意赛车 game， 除非真系赛车到中意就咩啊？你唔赛车你会死嘅，即系多年 IQ 博士有啃啊嘛，我离开电单车后就会死嗰种，唔系话我谂唔到有冇买新米咁嘅啫，左订啊！ 我只能话你听嗰 set 嘢嘅手感回归触感系好过你去部分街机上面打多多声。 点同呢 即系因为佢真系会抢弹，佢会有个感觉，仲要有唔同嘅振幅。你个脚掣力回归嗰度啊，即系佢弹翻嚟个弹力啊，系会有唔同嘅，即系有唔同段数嘅，仲要系无段式，我唔知点样形容。总之成嚿嘢真系好似你揸车啊！咁你谂下，你车上面 嗰，我想嗰句咪捻慢啦，大佬，13000啊，分钟机配机街机都唔止，都冇呢个价钱啊。 cheap cheap 地，你买架车就得啦。 唔系喺机铺嗰机嗰大型机台，分钟都系几千蚊咋？屌你13000买个胎盘， 系啊， 点样同啊？ 啊，即系咁有啲人追求极致就咁样噶啦，即系呢个就系、是、 有 咁啊，通常就冇咁多嘅，通常就系晓力回归已经好叻噶啦。 嗱、咁咧，仲有啲其他手，即系呢个所谓叫专用某个游戏啦。首先就系、 是、太古， 太古咧，打太古人嘅鼓咧， 各类音 game， 因为佢系模拟乐器啊嘛，所以佢有嚿嚿嘅嘢同你差好远。 嗱，当年最流行嘅呢个音 game 就咩 ？Beat Mania 嗰个竹盘，我都因为嗰时，因为嗰时候老悭多，好平。 沙锤机， 有玩过嗰、那个，唔系，但系咧就都系 Beat Mania 有经典，因为当年红得好嘅一段时间，红 Beat Mania 红到爆炸噶嘛，系连我都就因为最一就系大老翻嘅太盘，因为竹碟机。结果就连我当时都抽黐黐地买个翻嚟捽，系好过瘾嘅，买嚟喺度捽啊，喺度打系好爽嘅，超爽嘅。 好、咁仲有咁，我觉得最经典唔系佢，系 DDR。 哇，嗰张纸， 嗰个地毡， 冇话嗰张要劲噶，有人攞嗰张纸玩包玩猫噶。 我见过唔少， 黐捻线，黐捻线，发神经嘅。因为嗰张纸其实只不过上下手只十字啫嘛。咁理论上你凌波，你凌波微步够劲嘅话咧，系真系可以玩任何游戏 嘅。咁呢样系就最麻烦嘅一样嘢，因为音 game 嘅话咧，基本上绝大部分啦，最少绝大部分嘅音 game 咧，你唔用嗰嚿专用器咧，其实系另一只游戏嚟嘅，完全系。 系完全唔爽噶。所以而家你玩咩初音嗰啲系唔爽就系咩？你用手仔玩，同你用个鼓，用个吉他，用 point music 嗰、那个得啪啪啪啪嗰、那个嘢玩，系差好乸远嘅。当然啦 ，point music 嗰个啪啪啪啪嘢咧，你买翻屋企嘅话咧，诶，注定同屋企人反面，一定反面，厂都爆炸。 咁、嗱，其实咧，虽然唔系正厂出啦，副厂出嘅，系有 Positiva 嗰嚿嘢卖又卖，我记得成位好似30000 yen。是几贵下的，但是是那粒超巨型制呢，打起来同你手仔嗰嗰嚿嘢呢是完全唔同感觉的。更加唔好讲呢个吉他 hero 啊嗰啲啦，真係整嚿吉他俾你，虽然嗰嚿系点讲啊，阉割版啊，缩细版，即係廉价版啦，即係同吉他真係差，仲係有少少距离嘅，就係、是、特化咗，就成系拨片啦，真係一个操作方式唔同咗。咁啊，就差好撚好撚好撚遠嘅，即係呢啲就如果你係真係中意喺屋企打某隻音 game 嘅話咧，係必要投資嚟嘅。咁大家都而廠商都知道，你真係為咗佢而買嗰嚿嘢咧，係好犯本嘅，所以好多時都係做得好廉價咯。相對嚟講啊，所以點解啱啱講 perfect key 嗰個咁貴，就是、因為佢真係用翻同你街機嗰個同一粒嗰個 key 啊，嗰一種材質嚟嘅，所以同你街機嘅機體嘅嗰一部分係一樣嘅。咁啊，呢类型专用控制器啦，咁 坐都爆炸， 总会有市场，尤其是有啲唔系用手制式嘅操作，原本就唔系嘅，到你要用的时候一定系咁样。太古嗰嚿都系啦，太古嗰嚿街机嗰嚿几咁大，嗰嚿嘢好卵贵啊，其实。咁然后你去到家用机嗰嚿，嗰嚿300几蚊啫嘛， 嗰嚿好靓 cheap， 嗰嘢，我个又好超 O Q cheap 嘅啫嘛 cheap， 但系始终你唔系揿掣揿落去，嘢攞支棍敲落去，咁啊差好卵远。即系虽然我唔知我个 friend， 我有个 friend 咧系经常打断古棍嘅，打太古啊，自备古棍，然后嗰支古棍系消耗品嚟，经 Q 上打断古棍，我唔知佢如果打落嗰嚿嘢度，嗰只。那个咁嘅玩具级嘅股会唔会打会唔会成旧连个嘢都打焦烂啦？即系呢类专用型咯。咁仲有一种咧，虽然系通用型，但喺我哋眼中就好专用型嘅。我哋曾经都提过自适应控制器，简单讲就系专俾啲伤残人士用嘅。佢将佢我哋原本就为咗就嗰一日系一个手上一只手或者两只手揸晒 controller 嚟噶嘛。但系假设你自己想象下，如果你冇手指嘅话咧，其实你。比较方便打嘅咧，就一定唔系 ABXY， 我哋正常我哋有一般人手势，而系好似 Project Diva 咁样，或者系 Pop Music 嗰啲啦，就系、是、一个好乱打嘅键。你如果你冇晒手指，好似叮当嘅手咁样啊，咁你咪成只手一嘢车落去嗰度，呢啲咁嘅嘢。咁为咗令到伤残人士都可以使用咧，其实 Xbox 同 PS 阵营咧，其实都有官方出嘅自适应手势咁我哋两次都提咗，佢哋两次出嗰阵时候，我哋喺新闻都提过嘅。咁我觉得依然都系觉得呢、这个Sony 嘅可改变度咧，其实系唔如呢个 Xbox 咁强嘅。Xbox 可以通过佢个扩展口咧，可以有唔形态，因为你伤残都有唔同伤残法噶嘛。有啲人系冇个手指，咁就可以用啱啱嗰种啫。咁如果佢连手都冇咧，佢 Xbox 系有可以用你个颈撞落去某个地方度去作为一个 key 嘅，甚至系做唔同嘅特化咯。佢呢啲嘢就令到你用仅有嘅残肢去控制到正常嘅操作。同埋佢仲有一个 X 好似两边都有，我唔肯定啊。Xbox 肯定有 ，PS 唔知肯定有冇，就系、是、二合一手掣，即是话两个手掣同时操控一个手掣。咁样讲，我根本冇戇鳩，即系两个人用各自嘅手掣，可能系其中一个系健康人，或者系唔健康都冇所谓，控制都系控制 one pay， 咁啊变成就系、是、可能我譬如话我哋系一个健康，有隔篱一个辅助嘅健康人，咁佢就净系负责做移动嘅残障嗰位系啦，攞个大拳头一嘢车落个大仔度，净系做开枪嗰下，咁佢都可以享受下部分嘅游戏度落嘢。呢、这个功能咧，本来系为咗伤残人士使用嘅。但我发现用得最多的人是什么呢？手残党。即不是那些真的物理上缺失了一些东西的人，是一些不识打机，即是手怎么都操控不到某些动作 game 的人。变成就是隔离有个师傅可以教着他磅叫，好像你揸车有种师傅车专用的车，有两堂台的，好像你飞机这样，你有正副驾驶员的，你师傅那边都有一些东西可以他帮你做了部分操控的。有啲咁嘅樣嘅，即係嘢係結果係最多係俾佢哋用，幾有趣嘅一件嘢啦。但係希望大家唔會用到啦，呢個比較少冷門少少嘅，算係人民關懷嘅嘢，基本上唔賺錢嘅呢啲嘢，呢啲肯定是錢嘅。但係為咗你嗰啲人用得到，咁啊點都係一件好事。我哋之前新聞都提到，咁呢啲都睇一睇啦。咁啊，如果講呢啲咧，咁啊仲有而家近年最時興嘅 equipment VR 眼罩， 嗰個唔係打機用嘅，嗰個睇鹹片用嘅。唔好同我讲废话，黐捻线边度攞嚟打机用嘅？打咩机？睇下去边度下边嘅。 我要告解一下，以我使用嘅经验嚟讲咧，我系从来冇试过攞嚟睇下边。 你唔正常。 当然主要系因为我自己冇拥有过啦。 你唔正常嘅。 喂，隔篱条友真系俾你试，你唔通真系走嚟睇下边咩？ 我我买个 Meta Quest， 我纯即系当年买佢，我仲有 Oculus 啦，咁而家叫 Meta Quest 啦。咁当年买咗 Meta Quest， 我打咗两次 game， 发现到唔掂，唔舒服，头晕。Yeah.都系唔都系 VR 行。 我第一次用 VR 嗰阵时咧，系嗰个叫做 DK1， 系第一代嚟噶。哇，嗰嚿嘢咧松郁蒙，嗰嚿嘢戴头戴得唔舒服，所以松个画面个定位会走嚟走去，所以会喐，然后个解像度低捻到爆，所以个画面系蒙嘅。 唔系点解我咁期待紧就系、Apple Vision Pro 系要点咧？就系、是、佢真系叫做咩？佢可以令到嚿嘢唔系净系可以睇咸片，我攞嚟做嘢。嗰阵就佢戴喺个头上面，一个得大，有一个一百寸嘅大 mon。喂，大佬，我打字攞嚟做嘢，剪片啊，拆开几廿样嘢做，大佬几卵爽啊！屌、真系我真系喂，真系搵只格仔大。咩啲 grass？ 你搵咩？你攞嚟搵咩食啫？屌，大佬，你攞唔通攞嚟你攞嚟做开 office 个解像仲低过你眼前嘅十廿一寸 mon？ 屌！ 咁又又话系唔自然嘅、哦，咁我不如咁我不如咁我要做乜啫？ 正啦， 依个系一个好严重问题嚟噶。嗱，咁咧先唔好讲呢个，我觉得呢个系太高级啦，讲一啲比格更加隔涉更加奇离嘅嘢。其实间唔中仲揾到嘅，所谓叫做咩 JRPG 手掣，搞个叫咩？一只手只右手就喺度升 level 喺度抄嘢，你只左手就喺度食薯片饮可乐嗰种手掣。 吓、啊、你唔讲咯，唔记得咗有啲咁嘅嘢存在。 有，都系超任有个单手都系开个 Holland 头一间而家仲出紧只手只专厂商咧 ，H 好依可兰定 Holland 嘅。咁咧佢咧就出咗一只，佢当然好多年前啦，就已经出咗呢只手掣，就是、单手手掣，好似摇杆咁样嘅，即系嗰阵揸飞机摇杆咁样嘅。咁咧就 A B 锁掣手一手就手度咁咧。你一只手就喺度移动主角，喺度升 level 啊，打怪；你只手咧就喺度打，喺度再食薯片啊，砌攻略啊，乜嘢咁样，超方便啦、啊。 咁当然仲有另一种用途嘅， 唔系，即系右手呢度有手掣嘅，咁除非用左手嘅啫，唔系咁问题啦。咁喂，好方便噶，尤其你打世界传迷宫咁啊，契系惊话女神转生咧，你需要一只手喺个地图喺个驾驶簿里面画迷宫咧。哇！简直屌，真系恩物啊！呢个 RPG 手掣， 咁用途仲有好多嘅，包括但不限于你另一只手可能系，即系可能你左边嗰度喺度练紧功，喺度练，另一只手控 mouse 上紧网睇紧。专业啲人可以睇攻略嘅，但主要你都系睇 Facebook 啦、 啊、或者 做其他嘢啦。 当然啦，对于神人嚟讲，但我喺网上有条片，我 fans 传咗条片就咩？一条友左手喺度碌紧 X。右手单手出苏联老弹，跟住机铺，我听见就 当年大领把人可以揸住包维他奶，然后单手走去打街霸啦。 出苏联佬，单手出苏联出苏联佬旋风出旋风弹，黐捻线，呢啲晒上啲傻佬特别多。即系讲翻啦， 我当年都有啦，我大佬系单手养我，点解咧？因为超任嘅掣啊，有 L 可以用噶嘛，佢净系用十字掣同 L 掣同我打。然后赢我 咁唔同嘅咧，咁又即系真系打架嘅 交机。但系如果你一般人嘅话咧，就用嗰啲咧就会方便好很多嘅，因为尤其是主机咧，未必可以影射嗰个掣用 L 去当乜嘢噶嘛。 嗱，不过有一个重点嘅，就系、是、呢个手掣虽然超任出年代已经有啦，其实 PS 年代都有过噶，不过冇买嘅就系、是、因为 PS 年代相对嚟讲呢类咁嘅 RPG 已经比较啱我比较少，所以就冇买到。但系当年系仲都有喺 PS 年代都仲有呢种手掣嘅。因为呢种手掣对于呢一即系叫做咩？一只手系抄攻略啊，睇攻即系叫攻略本年代人嚟讲，大佬我只手翻攻略好重要的事嚟噶，喂，冇都话你有时大佬你喺升练功升怪打怪嘅时候系好捻无聊噶嘛，咁你一只手咪喺度食薯片啊，老猫啊，打机做玩手机啊，睇电视揿手揿遥控器嗰啲，喂。解放嚟噶，依样嘢就系冇法啦。而家游戏，屌大佬，唔通你而家你用依种单手手势玩正剑圣咩？冇可能噶嘛，咁、就认命啦。 啊，即系咁除咗呢啲可以操控嘅部分啦，啱啱讲 VR， 其实本来谂住 VR 过到过去啊，仲有啲冇得操控嘅部分，或者系未必有啦。Mon 一般嚟讲，我咧大家个 mon 系就咁普通个同电视冇乜分别啦，佢就咁攞嚟睇嘅啫嘛。咁啊，而家讲啊咩电竞 mon 啊嗰啲嘢，就好似搞到你个 mon 唔系144Hz 就唔可以打机咁滞。即系我眼前一个最多都系90Hz 嘅啫，仲要系本来我唔系特别想要噶，不过就系1080嘅 mon 已经系最平一个，竟然系90Hz， 系咁样噶。唔紧要啦，高刷新。对于某啲游戏嚟讲，其实系好重要嘅，主要系讲 FPS。因为点解咧？你系经常要成个画面180度转，你嘅人转啊，然后个画面咪转咯。如果你嘅刷新数越低嘅话咧，你基本上你只会见到一大堆动态都模糊，你乜 Q 都睇唔到啊。但系如果你个刷新率高嘅话咧，你又可以睇到中间发生啲乜嘢，咁你资讯系会多咗啊。虽然健康足够提一提啊，呢只动作做得多嘅话咧，会晕车嘅咁啊。唔紧要啦 ，mon 嘅话咧，其实大部分都系讲紧嘅系解析度同埋更新率。更新率就除咗啱啱嗰样，仲有一种咧，就系佢会喺断 FPS 计嘅情况之下咧，会有少少嘅利处嘅，又会令到你可以尽快更或你个电脑算好咗个画面啊，可以尽快去推到你度，系有机会快人哋一帧半帧左右嘅。 咁一星半星可能好冇多事冇啦，但係喺 FPS 比较好常见嘅场景係会差咗好远嘅，就係对方探个头出嚟嗰一下，你高刷新率无论係 FPS 定係你自己嘅 Hertz 数啦都好啦，又会有办法令你早少少非常之少就见到对方个头探出嚟，咁就会对因为大家相对嘅咋嘛，对方探个头出嚟都係会早少少见到你，咁样就会有少非常微妙嘅分别。 对我讲冇分别，因为我部机推，因为我部阿里咧推唔到咁高。 但系呢样嘢最重要，呢样嘢通常情况下只在于旗鼓相当嘅对手，而且系旗鼓相当地高水准嘅对手先会有影响嘅。你我听紧 podcast 嘅人，除非话我听你系职业选手，如果唔系，细鸠气啦，唔好屙屎唔出奶地啦。反而个解释度咧，当年就影响好大啊。我记得噶，当年咧 ，mon 嘅解释到啊，好多人都系八百乘六百噶咋。但系嗰阵时我揸住个1600乘1200嘅 mon， 最屈嘅地方系咩咧？大 LC， 因为佢画面解释度等于视线距离，你一次过你系见到远好乱多嘅嘢，甚至有时可以攞佢嚟屈机，喺对方视线范围内放巨头定重头嗰嚿叫做，总之组装式嗰嚿啦，然后丢嘢落对面度，对方俾人揼咗几嘢。起咗火佢先发现发生咩事，即系呢啲嘢咧，都如果系当年啦，解释到咧就有呢个影响。其实呢样嘢直接到现在都依然系会出现咁嘅情况嘅。所以点解有啲人话要 4K， 有一部分系咁样嘅，有一部分实用性嘅差距系存在，就算 FPS 都会有嘅。你系视线嘅个距离唔同，咁但系大部分人打机要 4K 系求爽嘅。求爽就另一回事，呢、这个世界所有嘢求爽都另一回事啊。等于啱啱我哋讲耳机嗰阵时系从来冇讲音响嘅。你个喇叭切鸡喇叭，只要你听到分辨到声音距离，就已经唔会有任何分别噶啦。喺打机嘅表现方面，咁啊，但系 mon 嘅话主要系呢两方面咯。咁啊，头大式嘅 mon 就好似啱啱咁啦，另一回事啦。 对我嚟讲，买只 mon 最紧要就系咩啲进啫，因为我爱剪片 啊。VR 我哋好似有一集专题讲过噶啦，所以我就唔再讲咁多啦。 有个 PSVR 二都冇人买啦，讲嚟把捻咩？ 系 PSVR 二睇唔得咸片啊嘛。 系咯，不虽然 Meta Quest 我都觉得唔多唔买，其实而家 Meta Quest 几平嘅，如果买三啊，即系如果你就买，不过问题就系 VR 下边都唔系多啦，好老实。 啊，咁啊，主要系有两个问题啊 ，VR 唔同级数嘅又影响，因为 PS 嘅 VR 系最捻低级嗰只 VR， 未低过你手机定位嗰只，即系有段时间啦 ，Google 又好 ，Samsung 都好多嘢出现讲话插部手机落去盒又好，纸盒又好，胶盒都好啦。咁啊，攞嚟扮 VR 眼镜啊嘛，纯粹靠佢陀螺仪出嚟啊嘛，系坐捻到爆噶嘛，会唔计嗰啲最 cheap 嘅就系 VR， 就系 PSVR 或者系而家 AutoQuest 嗰啲都系一样嗰个级数嚟嘅。跟上咧有个 HTC 嘅级，我唔记得嗰个名叫乜嘢啦，已经嘅就系佢会有外部嘅定位装置，尤其是早期，而家会好咗啲，因为佢个定位力技术好咗，主要系靠演算法嘅其实。嗰陣時喺未咁好嗰陣時咧，就係、是、有四部喺放喺你行，你放唔放家入邊四個角落頭，用紅外線射住你，用呢個方法去幫你做定位。當年係有啲乜嘢啊？而家隨住個技術改進咧，就有用，但係唔係必要了。再上MetaQuest Pro 或者係呢個 Vision Pro 都有噶啦，雖然都仲有距離嘅眼部追蹤傳感器，追蹤你的眼去到邊，可以令到你省卻咗一切操作嘢。你直接望边度射边度，唔系嗰个射，我都系嗰句，唔系咸片 ，OK？ 我讲紧嘅系游戏性，即系你系理论上系可以做到，你望个敌人，望住个敌人追踪到你啊嘛，跟住你开，你只要揿开枪，就系、是、射向你追踪嗰个敌人上边。如果呢件嘢系可以加入游戏嘅话咧，系一件好屈机嘅道具嚟，你唔再需要任何操作，你只要望个敌人。当然啦，要追踪得准，你可能仲要望得准先得，可能要练习下。但是你点望边度打边度，好明显系个无论系技术门槛、体力门槛、所有门槛都一定系低过你用 keyboard mouse， 更加冇讲手掣啦嘅嘢嘅。咁啊会，咁应该会好屈机嘅。但系暂时我仲未见到嘅咁嘅应用啊，即系主要应该系关 Vision Pro， 好似仲未有呢啲传统类型嘅 FPS 去玩，所以唔可以直接比较到两者差几远。同埋可能仲要开发嗰啲嘢都要时间啦，咁样 mon 就另一种嘅 touch mon， 呢个 NDS 嘅最大用途。可以讲紧曾经有一只游戏叫超执刀，啱啱就提过啦。 隻遊戲係真係只有喺 Touchmon 上面玩先好玩嘅。佢、真係用你揸住支筆，係真係感覺到自己好似揸住手術刀幫個人挖開嗰嚿嘢。雖然超執刀係一個好唔真實系嘅嘢咯，但係 Touchmon 咧係會令你某啲操作變成好直觀嘅。咁當然啦，其實佢同呢個 Air Game 係好配合嘅。问题就是当年的老任，不要说 L 我清凉一点都不行。 虽然现在但要平反一下，现在老任很开放的，不开放的是 Sony 而 已。但是、这类型的操作呢其实都可以算是一种体感操作。因为、如果你刚刚说的专用装置相对来说呢就没那么广阔了。大家游戏开发商不可能开发的东西预你会有这些东西嘛。我们刚刚说音 game 那些东西虽然是没有有很多五花八门的专用手制。但佢最少都支援你用手掣打噶嘛？你打起嚟，你感觉另一回事就另一回事啦。最后一件可以揿，都有机会可以揿嘅原机文咯。咁我知道仲有好多非常之五花八门嘅嘢，譬如我当年我试 VR 嗰阵时，仲有试嗰啲咧，件嘢穿戴喺你个手部度，然后感应你个手部动作。佢根据你嘅因为你手指啊系冇肌肉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手指是没有肌肉的，它是靠你前臂肌肉去拉个条筋扯到你手指上面的骨骼，是这样去做动作的你的手指。所以理论上你是可以感应你手臂上面的肌肉去估算你的手指是怎样弯怎样成，你的手势是如何，理论上可以这样做。 Apple Watch 而家嗰个手指感应器就呢个原理啫嘛，佢感应你肌肉嘅运动，然后决定判断你手指点点啊嘛，即系话拇指同食指点一点，咁一只 Apple Watch 有反应，呢、这个其实系用手指、用你手肌肉啫嘛。 吓、啊，即系因为 Wilson Pro 用嗰种咧，就直接系其中一个个荧幕射望落去， 跟住又 check 住你啊嘛。 系啊，咁啊，另一种玩法啦吓。系呢类型嘅嘢咧，系讲紧当年系讲紧，你谂下呢个 Quest DK 1应该系2014。但我掂嗰阵已经2016年噶啦，嗰阵时嘅嗰个年代就有啊。而家唔系冇嘅，不过就唔再需要一件独立嘅装置咯，变成即系可以由其他嘢兼任啊。无论系 Wilson Pro 嗰个镜头去兼任，定系手带啊，唔一定 Apple Watch 啊，其他手带都应该得嘅，佢咁样都可以嘅。咁啊，呢个就理论上可以用喺游戏上边嘅，但我未见过一啲好实际嘅游戏应用。咁啊，呢个同体感上面相关噶啦。咁你讲呢样咧，仲有拎回归手套。当年听过一句，我当年问市民有问过老细，喂可唔可以买个力学回归手套翻嚟开发 game 啊？跟住佢同我讲，你系咪你俾先？虽然因为嗰阵时个 VR 镜啊，都不过系几千蚊啫嘛，难听讲句我俾咪我俾咯，做乜嘢啫？但系个力回归手套系70,000蚊，未禁， 黐人。 你会觉得，即系佢系可以模拟你嘅动，佢感应你嘅动作啦，当然可以。而另一方面可以模拟翻，即系譬如你摸到嚿嘢。会有啲嘢有个反作用力俾你噶嘛？佢系模拟翻嗰个力。我当年嗰嚿嘢70,000蚊美金，我净系识睇，我净系咁睇咯，大佬。即系我真系冇嗰个就真系冇摸过啦。理论上可以模拟嘅，据说而家系平咗好多嘅，但系应该都系慢慢升嘅。咁啊，我嗰个我就冇。咁啊，可能未来科嘅，我哋要嚟讲啲未来啲嘢啦。咁啊，往后最说仲有呢个香气模拟，即系你个头罩式眼镜啊。可以噴啲化學物質出嚟模擬部分氣味，包括味覺，包括嗅覺。咁呢啲就往後嘅事啦。真係以後睇下我哋未來嘅科技發展成點啦。可能最終冇任何人實現到㗎。咁亦都可能係最終會普及化啦。咁我唔知。咁啊，總之由過去我哋由紅白機十字手掣講到而家未來力回饋手套呢個氣味模擬都講埋出嚟啦。咁都差唔多夠皮啦。好， 再嗰句啦。实际啲，现实啲，你使襟啲啦，大佬，唔好屌，唔好搞到个玩家咧一风日大减价，走去扫手掣，大佬搞啲手掣消耗品，仲系好廉价消耗品，唔肯平噶，啲手掣系几入水噶。 我要求好简单，就熄冷咗啲电子花车佢。 哇，咁我冇啊， 我真系好憎电竞两个字同电子花车结合埋一齐，乜鸠都有 RGB， 可能好睇啊。但是它真的很能影响我，很能影响我睡觉。 我阿里都有些电竞式的，除了电竞式纯粹告诉我就是什么，我没机睡了觉还是熄了机。 我博每一个 Logitech 是 Mouse， 我每一次换，每一次都不是很多次的，其实因为我一个可以用10年。我每次重新博个 Mouse， 博部电脑，第一样就是熄鸠咗佢个 RGB。现在新的由502开始啦，是可以记低它自己是不会着的，还好一点，以前呢 旧年代嘅 mouse 咧，佢系每一次重新拨部电脑咧，佢就唔记得咗噶啦，要我入去个降噪软件入边石鸠咗佢，真系好捻烦啊！呢啲即系我哋就小事啦，呢个个人问题啦，即系因为即系而家好似搞，我好唔中意一样嘢就系而家嘅人咧，好似觉得唔晓 RGB 嘅嘢咧，就唔系打机用啊！呢嚿嘢 RGB 同打机系冇任何关系噶。但是我就经常要为那些 RGB, 即是如果有些某些需要啦，要为那些 RGB 买单。我是找了好久我才找到一个不识发光，不计指示灯啦，一个不识发光的机械键盘。即是我是找了好久， mouse 就直情冇，符合我要求的每一件都是电子化出来，即是好憎这样东西真的。不过。 不要玩我的 keyboard 都会夜光的，不过熄了它而已，因为晒电。佢又唔会话三原色闪，但系佢又有光闪物话闪住咯，即系第一日而光线唔够睇个 keyboard， 但我唔需要啊，咁咪熄咗佢悭翻电咯，又冇乜特别嘢。 即系我唔中意系我要为呢嚿嘢而买单，因为我99.9999时间我都系熄鸠咗佢，但我要嗰嚿嘢嘅生产成本同甚至系日价我都要买单嘅。我另一样好唔中意嘅就系呢样嘢，咁啊，铺就算啦，系嘛，抱怨都抱怨埋啦。 好啦，咁差唔多啦。 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你吹水吹吹吹啊，吹成又吹咗啲老柴回忆啦，连传说中连啲单手嘅 RPG 手指都吹埋啦。 咁啊，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